咁啊，话说咧，郁敏啊喺上个礼拜六同礼拜日咧就搞咗个郁敏栋笃串嘅即系 show 啦，一个节目啦。咁啊，请咗咧系好多嘅嘉宾咧入场睇嘅。咁啊，例如阿张曾啦、曾俊华啦，系咪？阿叶太啦、叶刘淑仪啦，啊，陶杰啦。咁啊，仲有啊，阿石礼谦啦，系咪？马时亨啦，等等啦，吓。咁其实咧，即系如果你有留意到咧，其实相当大部分啊。都是曾經咧同鬱敏合作過啦，嚇、啊，即係無論喺議會裏邊啊，或者係即係請過佢上去做呢一個嘅鬱敏會客室嘅嘉賓嘅嚇。咁、啊、其實嗱、啊，首先鬱敏就已經係即係佢就已經冇做立法會議員啦，佢依家已經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啦，係咪？咁、你话嗰啲建制派接受邀请又好，佢自己买飞好，我唔知啊。因为咁佢去睇阿郁敏个 show 咁样，咁我觉得呢个空襟嚟噶，无论系请佢嗰、那个，定系佢肯去嗰、那个，都系显示一种空襟喺度嘅。因为佢已经唔系一个立法会议员啊嘛，系嘛？咁你冇得类比噶，你嗰啲花生台啊，啲热狗啊，一味喺度嚟谩骂。嗱，我哋睇下佢噏乜捻嘢啦，佢哋嗰啲咁嘅友仔，唉。包括你陳雲根喺度酸，你喺度酸啊鬱敏啫嘛，其實係係咪啊？即係話佢請到咁多人去，話陳雲我不再理會政敵，這篇文係政壇嘅全面照妖鏡，故此破格傳閱。文章講嘅捧鬱敏場嘅就係一群同鬱敏同類人啊，慳啲啦！屌你個老母，你陳雲根自己搞一場啦，棟篤笑，睇下滿唔滿座啦。喂，同一個地點，你熱狗都曾經 book 過場去搞台慶啦，記唔記得啊？满唔满座啊？喂，两场都系满座啊！今次你满唔满座啊？有几人去啊？ 佢哋嘅台庆仲要系细场啫喎。 吓？ 佢哋嘅台庆仲要系得400人嗰个场嚟嘅，即系唔系呢个场啦，已经。 唔系，佢 book 过一次系呢个场啊！佢 book 过一次系呢个场噶，黄杨大搞 show。 啊，栋笃笑。 吓？你嗰阵时咪一样请咗沈旭辉去屌你老母，你咪回力镖啊？沈旭辉系咩人啊？系咪叶国华资助嗰个 round table 嗰个咁噶？发言人啊，那个智库啊，你有冇当面屌柒啊？阿沈旭辉咁你又喂大佬你请人睇 show 有乜问题啫？你自己可以请沈旭辉，郁敏就唔可以请叶柳啊，就唔可以请阿庄曾啊？屌你咩咩标准嚟啊？呢啲系咪你明唔明啊？你咪黑，其实你哋系咪刻意制造啲回力镖嘅啫？嗱，因为你唯一请到嘅就系沈旭辉肯俾面佢啊嘛，你其他嗰啲全部一个请唔到啦。你嗰阵时已经同郁敏反咗面噶啦嘛，因为。你反鬱敏反骨啊嘛！你班咁嘅友仔，你系一个嘉宾都请唔到，净系请到沈旭辉去，即系叫做噏得出名嘅吓。唔好讲你自己内部嗰啲咁嘅柒碌啦。咁你酸人哋啫嘛？你而家其实系，即系你话啊咁多嗰啲嘅曾经系高官又好，即系立法会议员又好都有去，咁有去咪有去咯，有乜问题啊？喂，最紧要系佢依家已经系冇公权力噶啦嘛。 佢 已經 唔會再選，係 咯。佢已經係一早宣布咗退出。人有冇睇嗰篇文嘅陳雲根？你一味喺度嚟酸，屌你老母！嗰篇成萬字嘅文章你冇睇啊？2017年嘅時候貼出嚟，鬱敏話退出政壇嘅啦嘛，唔再參選啊嘛，係咪啊？佢依家已經亦都唔係立法會議員，咁佢請邊個去關你咩事啫？即係等同楊岳橋，如果楊岳橋佢本身已經唔係立法會議員嘅，你中意擺酒請咩人去，唔關我事啊！我都要批评你啫，关我鬼事啊？啱唔啱啊？你唔系立法会员，你只有普通市民咯。普通市民有自由去摆酒，请边个去都得啦，系咪？吓、啊，嗰人有俾礼金咪得咯？屌你老味！ 即系佢黄杨大都话退出政坛，咁佢请边个都得噶啦。 喂，我都冇批评你请陈旭辉去啦，啱唔啱啊？即系等于你中意请边个都冇所谓噶。 你请陶君衡嗰啲都得噶。 打你呢个就系嗰种嘅，即系呢个就系嗰种胸襟同埋气量，因为即系请边个同埋睇你嗰个有冇，即系有冇人俾面你欠界啫嘛，都系屌你啦，系咪？即系你泛民嗰啲都唔去冇办法噶，我唔知郁敏有冇请，我真系唔知，系嘛？但系可能有请都唔去，咁你就你小气啫，你嗰班泛民友系，咁我唔知啊，呢个我真系唔知嗰啲我唔讲啦。但你喂你黄杨达你自己都请沈旭辉去啦，我哋冇批评你请沈旭辉去啦，沈旭辉绝对建制派，唔好扮嘢啦，好唔好啊？屌你老母真系老卵土，你班友真系，沈旭辉系咪建制派？你自己谂啦，屌你老母点会唔卵系啊？唉，真系 你连冯剑基啊，嗰、那个会址啊，你屌你谂乜？曾经系叶国华资助啊，你都话佢系建制派。我想问沈玉辉有乜可能唔系？佢直头佢成个智库都系，屌你老母！佢又冇对于廿三条冇反对，国歌法佢冇反对，佢系咪建制派啊？好简单啫嘛，我哋都冇批评你啦，你真系请沈玉辉去就得，系咪啊？咁你呢其实系好普通嘅啫嘛，即系有啲名人去出去，即系出席呢啲场合。啊、你请不到是你冇面啫，啊，OK， 嗱、啊、有位益友就话咧、啊，原来咧郁文系有讲过话有请梁家杰去嘅，咁就请梁家杰唔出奇嘅，因为佢就上过郁文会客室嘛， 系啊， 咁就请翻佢睇都好正常，好大方嘅一个做法啫，即系个礼尚往来。咁佢唔去，我唔知佢有冇去啦，我乍眼睇就唔觉有啦。咁佢唔去系佢小气啫，系嘛？ 咁梁家杰我冇记错，佢八一八台庆佢都有出现嘅嗰次。 有佢有去，咁你今次冇 去？ 你今次唔去，可能佢唔得闲啦，或者点样？我唔揣测啦吓。咁、啊、但系你成班泛民友唔去，咁你冇嘢好讲，咁你唔去，咁你唔去咪唔去咯，系咪？即系你得闲咪去咯，即系咁简单，你俾面咪去咯，就唔好攞呢样嘢出嚟大做文章喺度酸人哋又啊呢、這个热带又去啊呢、這个。你睇下佢哋讲嗰啲嘢，唉，笑死你真系！ 就算泛民去，佢哋都会有空间入噶。 泛民去 有， 泛民翻去一家亲咯，咁啊对嘅啫，乜柒你都有得讲噶啦， 乜柒都讲得嘅你。 嗱，睇下呢个咧，叫做 Crystal Lee 啊 ，OK， 呢 个一水晶佬佬咧就曾经俾阿陈文根咧就水咗佢咧，就去卖楼嗰个啊，就卖楼者言。即是他在曾经在低位卖楼，看着那些楼是这样升升升升升升升，自己的租金又猛升升升升升升、啊、升到现在呢就已经是都有五好像买了五年有多了。OK， 现在跌跌跌又没跌回去那里。跌跌跌哎呀跌了跌了跌跌跌、啊、跌没跌到。 跌极都跌不到。 跌极跌不到你那个位置傻閪，听陈文根讲卖楼什么2047年 ,2047 年香港的地契玩完了。玩完你都住咗廿年啦，冚家產。 佢都玩完， 屌你个老母！依家仲有廿几年你住啦，傻閪！听佢讲，佢陈云根自己都唔捻埋希尔顿中心，你又听佢讲又卖捻咗你嗰层楼，你咪傻閪啦！傻閪之中嘅傻閪。嗱咁佢啊喺度讲啦，又酸啦，又话诶咪几好，海纳百川，使乜同你班人玩五区公投？你真系讲呢啲废话！你老母五咩区公投啫？郁文依家都已经唔系议员，仲搞咩五区公投啫？喂，你郑松泰先系议员啊嘛，嗱呢啲咪刻意回力噶，其实你系吓、啊，即系你噏乜捻嘢啫？嗱，跟住喺度酸啦 ，OK， 吓、啊，成班友， 成班友一齐出动， 出动个集体噶，系一早讲咗唔信都唔得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就到呢一个所谓热狗嗰、那个歌星咯，吓、啊，唔识噶呢啲冚唪唥啊，苏琪，我哋依家讲呢啲人咧。都略嫌嘥時間，不過即係話俾大家聽有幾柒呢啲熱狗，唔識㗎呢啲人係乜呢個咁嘅所謂762啊，叫做冇人識㗎出邊係。你諗下 YouTube 聽緊嗰啲益友，有啲新嘅益友，簡直都即係叫象拔金剛就摸不著頭咯，鬼閪識你呢啲咩水晶老老啊、762啊呢啲咩？ 呢啲唔使識嘅，我哋聽 不過唔使識嘅，你聽下搞笑下就得㗎，笑鳩就得啦，係。啊，即系啲唔需要认识嘅啲人系小小人物啊！ 等阵先 咩啊？ 而今日 YouTube 都几多人收听喎？ 系、哎、你报一报数先好唔好啊？ 而家 YouTube 有1245人， 系咁千几位益友啦，欢迎大家 Facebook 咧 ，Facebook 都有620。 啊、你 Facebook 好明顯就唔派俾人聽嘛，你真係 少一半。 屌你，所以我哋真係冇辦法噶，我哋焗住咧係要即係轉。各位益友全面转场啊！依家系你继续喺 Facebook、 YouTube 嘅留言版多过 Facebook。 唔系你 Facebook 咧，就简直系阴干嘅。我哋继续喺 Facebook 做，我哋又经营得非常之辛苦，又我又派唔到出去听，又接触唔到新嘅益友，系嘛？太多限制，所以你而家我哋转去即系去 YouTube 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好好嘅决定嚟嘅吓。 有稳定咧 吓，希望各位益友又会即系体谅下啦。我見到好多嘅益友留言喎，真係喺嗰個嘅 YouTube 嗰個留言嗰度收到嘅，會多啲睇下 YouTube 嘅留言噶啦。依家我哋係去嗰個 YouTube 嗰度咧，係會即係開場開噶啦。我依家會嚇，咁啊Facebook 咧就用手機開住噶啦。咁咧就繼續講翻呢條友先。 咁佢話喎，見到有朋友咧就讚揚啊，杜汶澤都唔係嗰個文啦，唉，是但啦， 是但啦，你小人物，即係陳老二， 你呢個文都得，你個三點水擺翻上去啦，你不如寫杜汶高咁啦，後屘少三點水啦，白痴嘅， 好啦，寫文盲， 喂，呢啲係文盲嚟噶。三点水有个三点水，唔好三点争好远嘅。你个杜汶澤嘅澤字冇三点水，杜汶高噶啦，估你老味。唉，文盲即系文盲啊！ 唔系佢个黄杨达有三点水嘅， 黄杨达有三点水噶啦， 个杨又有三点水。 咁佢又话有啲谷气兼记仇，你咪谷咯。个杜汶澤。点歌仲佢老友就冇意见，抽下一句半句黄杨达水都觉得忍咗就算、啊、因为以前热跑过重神过去神物过重神物系咪啊？过去神物，你老母又唔识字，我今日被外人单打打咧，就即系费事解释啊啊！咁佢话大写陈云咧，就话咧佢话杜生咧就唔系连登仔一名，点解要点名话连登咧？高登唔得啊？高登你霸咗系嘛？哦，高登你霸咗啊，就唔闹得噶好。咁啊，有名有姓有影响力啊，就想做政治评论，唔讲资格，嗰个同学识都纯讲是非。陈云咧就系喺热普城分裂当中，有咩角色有咩空位，就俾你杜生用嚟阴阴湿湿臭水，唔系阴湿呢个光明正大。第一，第二，你陈云根你记唔记得啊？嗰阵时成日咧就2017年4月嗱，我哋2017年6月咧就正式咧。啊、就打响头炮啦，系咪？咁啊，打到你热狗咧就一扑一碌啦。2017年4月嗰阵时你陈文根不停就喺度嚟写咩文章啊 ，Facebook 嗰度串郁文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你不停咁诋毁佢嘛，有郁文老兄快啲同港独派合作啦！啊，郁文老兄就快啲啊，即系搵呢个港独派乜乜，你喺度不停写呢啲垃圾嘛，记唔记得啊？跟住咧就唔知又左扭右扭啦。跟住郁文就曾经咧，直头系揾埋呢一个啊台长定边鬼个走去揾啊陈云根去，即系讲唔好话讲数要操作咁，总之即系谈论嗰一次谈判嗰次咁上下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就叫你唔好再搞嘢噶嘛，跟住你要继续搞啊嘛，咁点解你冇角色啊？你嗰啲咪三国人吗？系咪陈云根搞出嚟噶？讲嘢我屌你个老母，你陈云根冇角色。陈文根有冇搞教卢斯达啊？有冇角色啊？柒头，郁文一将你扫地出门，跟住咧你要落郁文面啊，就转个头就即刻去冷河都唔过，就去热血时报嗰度做节目啊，同呢一个嘅废柴啊近文 庄元新嗰阵时仲 啊庄元新 系 庄元新庄元新 啊庄元新 牛字边啊屌你老母庄元新做嗰个咩建国神话系咪吹到又万八？收视80000货金啊，系咪？即系专登要故意落郁文面啊！屌你冇讲出去冇人信啊！你喺卖 radio 做嗰阵时，屌你冇直播得个几廿人睇，你老母你转咗个台有18000人睇，屌你老母真系，我都已经踢爆咗你系造假啦！你系造假，我都唔怕你告我拉布啊！我哋有晒证据系证明咗你造假噶，连你个 app 都拆埋出嚟睇啊！柒头。咁啊，我咁啊，即系叫冇角色系嘛？你老母嚟，即系呢班热狗咧，贱在咩咧？我成日都话噶，佢哋就想咧趁住呢个时空间咧过咗一段之后咧，就开始大家记忆模糊咧，就开始修改啲历史啊！啊，大家千祈唔好俾佢哋得逞啊！吓，即系呢啲人咧，根本上咧贱到无伦嘅， 即系博人唔得嘅，成日都 成日想博懵啊！吓、啊。佢話咩？佢話杜汶澤咧就直頭向呢個受害者抽印，仲要放暗器，戰格非常嚇。唔該你啦，你陳雲根又即係嗰陣時成日放暗器啦啊！又得閒又鬧下呢個，喂佢哋永遠都係噶。黃楊達、陳秀慧、鄭松泰、陳雲根呢四大巨頭，使乜自己出手啫？發散曬嗰啲咁嘅爛頭卒，葉正純啊，咩劉蟬啊，見唔見得嗰一大扎啦？海亞晶啊，屌你個老母90多人啦，記唔記得啊？一个魏然啦，屌你咪赵云咧，一大扎90多 成堆唔知咩人嚟嘅， 屌咩唔知咩人，因为我哋已经起晒底啦， 全部都唔系，全部都假名， 唔打起晒底啦。 屌你噶啦，好冇？你呢啲唔撚係你自己有份做嘅，呢啲冚唪唥都係啊！咁人哋抽你想乜問題啊？嚇？即系成日讲到好似啊，佢无辜噶，佢冇角色噶，你自己陈云根你有份造反啦、啊、嗰阵时，屌你老母，只讲到好似冇份咁样。陈云根嗰阵时就绝对系有份造反嘅头号，即系呢一个人物嚟嘅，系嘛？ 佢第一个已经嗰阵时，即系已经闹紧呢个梁天琦添啊！陈文根系开名，系好耐之前。 跟住又话我清正义工，我屌你个老母啦！嗰阵时我投过你票啊，清正义工，你老母抗重情啊，真系去咗做清正义工，你唔肯提下佢讲嘢，你真系，即系你大家谂下啦，呢啲咪贱人系贱啊嘛，真系，我清正义工，我点样清正义工啊？一张传单都冇派过，你租租屋就清正义工啊？你嗰阵时有份去帮手宣传噶？你嗰阵时有份帮手派传单噶选举，你系咪啊？ 系， 咁你咪清正义工，我唔系啊嘛，我唔系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你冇嚟喂，我系噶嘛，屌你个老母真系，咁啊叫做清正义工啊，不知所谓啦，唔该，唉，真系，即 你专追嗰啲错嘅嘢当事实嘅。 将官你大搬弄是非系嘛？你紧我唔紧要啊，系嘛？你最多闹我样衰嘅啫，咁啊闹我有咩俾你闹？系嘛？我有咩俾你闹？即系你讲客观嘅事实，我有咩俾你可以闹啫？有咩可以俾你抽秤啫？仲咁都可以计？我就唯一就我唔肯投降啫嘛。嗰时你哋班冚家铲想招揽我，我又死企硬唔肯投降，咪俾你嚼咯，系嘛？俾你嚼咪俾你嚼咯，我咪等9个月咯。我16年9月咪等捻到屌你个老母！你嗰阵时一开始系清算港大帮先噶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吓、啊，由呢个陈亚明就俾人打响第一枪，就到 Billy 峰啦，吓、啊，跟住到 Key 芬汪一路扫落去噶嘛，再到之后嚟周树峰啊、卢思达啊咁样噶嘛，到最后就到我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屌你个老母！跟住都唔系最后，唔系到我顺便俾人扫埋嘅啫，到最后系郁文，OK。佢哋最终嘅目标就系想啊反郁文啫嘛，想立晒成个本土派嘅盘啊嘛，你发紧春秋大梦啦，唔该你啦，成班友仔，即系当人冇记忆，我听呢啲我冚唪唥，我成世记得噶，咁样俾你羞辱法，系嘛？冇讲话我曾经帮过你啊，支持过你啊，屌你乜俾你咁样羞辱法，又话我衰十一啊，有会考作弊，我成世我都记得啊，嗱，你唔好搞鸠我，话俾你听，我闹完你，你冇反击啊！屌你老味真系，你又唔捻知我系边个？以为我嗰阵时真系意气阑珊退网，屌你咁我潜下水深潜，系咪？以为我死捻咗？你老母你问下黎牛啦，嗱黎牛做抗，我识咗佢10几年噶啦，我以前都系试过，已经试过一次噶啦，呢啲咁嘅又系俾人哋搞啊，系嘛？我点解成日叫人哋戒急用瘾啫？咁解，我自己做到，我自己做到，我做到嘅。忍啦，又唔系叫你忍3年0八个月，我忍你9个月，即1年都唔想你瓜柴啦，系嘛？跟住又要按钮啊，呢样有脑啦，一定要忍搞个时机，一击即中，唔好同你喺度打泥浆摔角。 佢哋都曾经以为你差啲成功噶， 佢哋以为系，嗰阵时大 系 家 佢 都， 哋以为 因为大家都喺一个白色恐怖之中啊，即系都屌你噶啦嘛，一出声咧又俾你 capture 屌老母啊，屌足7日啊，咁啊大家咪唔出声咯，系嘛？嗰阵时佢哋好捻团结噶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吓、啊， 系。 边个人一出声反热狗咧，就俾人 cap 图咁啊！即系比如话依家 cat 姐咁样俾人 cap 图，咁佢都唔捻惊你啦！屌你个老母，你都嗰几廿有，系嘛？10几有。嗰阵时哇，唔系讲起个万人台，屌你个老母，好捻劲噶，草木皆兵。嗰阵时大家先慌啫嘛，即系话哇，你咁捻多人，咁捻搭嘛，我点同佢斗啊？吓、啊，一对一 真系 万 唔敢 人， 出声嘅嗰时 屌你 俾 梗系唔出 佢 声啦，粤文都唔够抽啦，一对一万冚家铲。哦，原来唔系得几廿有啫，屌你，我哋益友仲搭马过佢。讲閪啊！你依家我哋以后唔肯搭马过你 我 啊！ 哋喺 YouTube 嗰啲已经多人咗去。 乌你老母！依家我哋已经吓、啊、YouTube 就1400亿有听啦，Facebook 又600啦，嗱2000亿有听紧啦，已 二 经 千 多 亿 人咗你啦， 啊！ 已经你嘅有冇2000人啦？你个 live 都讲嘢真系，唉，所以真系我啊未忍惊过你啊，以为我死捻咗一个人，似你笨捻柒啫，咁系。 我一定会夹翻个头，因为我咁捻中意做节目呢封，我做文化部长， 系都广播部长啦。 屌你老母，广播处啦嘛都系嘛，唉，真系可能佢想封我文化部长，就话我好似郑志军咁想我俾人冚冧巴，意思就系屌你个老尾，真系，唉，真系呢班友讲嘢嘥时间真系。喂，唔該你哋啦，呢班友唔好酸啊！鬱敏可以即係邀請到呢啲唔同嘅即係派系啊派別嘅人做嘉賓啦、啊，你做好你自己啦。喂，你諗下，你喺鬱敏身邊咁多年嚇，唔好講話小時間，但都五年，人生有幾多五年啊？係嘛？我八十歲命，我當你都曾經係八十六分之一啊嘅時間啊！喂，鬱敏又捧你黃洋達啊，呢班咪契弟啦，啱唔啱啊？你得到啲咩啊？哇，原來你所有人脈啊，乜嘢都冇喎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就用一個最撚笨柒嘅方式嚟到想掠奪曬成個鬱敏嘅影響力，就係、是、你笨撚柒啊！你黃洋達係，屌我而家都唔怕講啊！你真係，你又想掠奪曬成個本土派嗰個餅啊嘛？嗰陣時佢哋事實上係咁做啊嘛，係咪？啊，打瓜呢一個嘅清正啦、本民前啦，嗱散曬啦 ，channel I 都執埋啦。跟住逐個清算啊，打瓜周樹峰啊，其實佢就想做一樣嘢，就做啦賣 radio 啫嘛，最尾就反埋鬱敏啊嘛，係咪？ 佢想做呢個本土派最大 嘅，你想做本土派盟主嘛？你又用一個最撚笨柒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掠奪成咁嘅嘢。喂，鬱敏你都撈咗咁多年係嘛？即係打滾咗咁多年喺嗰個社會嗰度，喂佢積累嗰個人物先係最緊要啊嘛，傻仔，啱唔啱啊？他積累那個人脈啊，傻仔，你又在這裡屌你的了，你又在這裡反鬱敏，你就是找自己笨柒，你是其實找自己笨柒，是吧？哪有那麼撚戇鳩的啫？你又想謀財嘛，你黃洋達是，對不對啊？扮什麼撚嘢啊你？哪有用一個這麼撚笨柒的方法去掠奪曬整個餅的啫，諗住，對不對啊？啊傻閪啊！你真系，你都喺晒鬱敏身边咁多年啦，唔该你啦，反省下啦，你黄洋达，即系戇鳩到爆，真系。喂，你想接收鬱敏嗰个嘅影响力啊？可咩都，你边度用个咁嘅方法？屌你老母，又反骨啦，吓、啊、又清算啦，吓、啊、边有用呢啲方法噶？啱唔啱啊？作为一个外人睇啊，吓、啊。都覺得你白鳩黐啦，真係，即係呢個我唔想講。你咁撚肉鳩酸啊，用嗰啲方法就係踢走呢、這個踢走嗰、那個，諗住自己做霸主，最撚戇鳩人你啲嘢，你就做唔撚到，依家仲要係嘛？衰撚曬啦！霸咩主啊？做咩撚嘢本土派盟主啊？一輪到你咩？丟你老尾真係唔知醜啊！你真係 垃圾成班都真係。 结果一个人都反唔到，系咪啊？俾你清算嗰啲个个出声，系蒲晒头啦，反閪啊你！屌你老尾真系，喂，大家建基个公平嘅平台，大家都有言论自由，有自己意见，屌你咁样先至得噶，啱唔啱啊？屌你嘅谂乜，你又唔捻系，又唔俾人讲，一对于你有任何不满咧，你系一个搞鸠人，系嘛？反骨 你少少不满啊，支持佢都可以清算，真系。 喂，你有冇讲啊？盘彩好似我咁，我有咩嘢闹过你？我都唔闹你，冇闹过你噶啦，已经系冇批评过你乜嘢噶啦，冇夹过你噶啦，净系唔肯归行啫嘛，唔肯归顺啫嘛，都要清算。你老母你咪自己。